第211集，连累一辈子。 薛远没说这些，他攥住了顾元白的手指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才低声道： 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别说朕的靴子了，拿个小刀来，朕给你净面。 薛远出了内殿，回来时端来一盆热水和金胖，手中还拿着一个玲珑精致的小刀。顾元白让他坐下，拿着金帕擦过他的下巴，顺着他的下颌线一点点地刮去胡茬。 别说话。 圣上神色认真，眉头蹙起，细白冰凉的手指在薛远脸上点来点去，宛若在干着什么大事。 要是削掉了你的一块肉，这可不怪朕。 薛远闻言顿时紧绷了身体，他可全靠着以色试卷了。顾元白瞧他这样乐了，手中动作缓慢。内殿静了一会儿，圣上低缓道： 薛远，我得谢谢你，你让我见到了婉太妃的最后一面。我让你别动了。 半夜我也不想动，只是忍不住笑。 再忍不住，等胡子没了的时候，你这一张俊脸也要毁在朕的手底下了。 圣上谬赞，臣这一张脸担不起俊字。京城之中最俊的脸，当属楚卫楚旦儿。 确实，楚钦的脸是当真的俊美。 薛远唇角一抿，弯成不悦的弧度。顾元白仔仔细细地将薛远脸上的胡茬给净了，薛将军瞧起来又变得潇洒英俊了。顾元白放下刀，湿了金帕擦过他脸上的碎渣，缓缓道： 薛九瑶，你为何老是提楚卫？ 臣长得没有他俊，臣担心圣上喜欢他。 荒谬。 一点也不荒谬，楚卫明明就对圣上心怀不轨。 薛远将镜面的东西拿出去递给了宫侍，进来后又将圣上重新穿上的鞋袜褪去。顾元白躺在床上，对着墙面盖上了被子。薛远在身后给他整理着被褥，稀稀疏疏的声音断断续续。这个时节，炕床之内的炭火早就灭了，顾元白只觉得被褥之中冰冰凉凉，他半耷拉着眼皮。 薛远，上来。 是。 跟我一起盖后背，连累你了。 不连累。这要是连累的话，圣上，我求求你连累我一辈子。 那朕这一辈子可能有点短。 薛远眉眼一压，阴翳隐约浮起，神情狰狞乍现。顾元白背对着薛远，没有看到他的表情。 薛将军还是别说这种话了，朕以往跟你说过一次，点到即止，朕不是在害你。薛九瑶，你可知婉太妃这几年为何故意减少与我见面？ 他说着又想起婉太妃过年时给他写的那封信，信中每一句话当时看只觉得普普通通，现在想来却能逼红人的眼睛。 天欲冷，我儿莫要忘了加衣。今日听到小童说了一句顽皮话，母妃写在其后，我儿可看得开怀？ 顾元白眼睛红了起来，他握着拳深呼吸了几口，才缓和了激动。 婉太妃之死 与我都如此。我先前跟你说的那番话，你当我说得完的吗？ 那圣上是当臣随口应付过去的，我说的那些话您这么轻易就给忘了？ 顾元白倏地回头看他，薛元脸上的狰狞还未褪去，顾元白都好似能听到他的咬牙之声，声声狠厉，好像要把他吞吃入腹一般。 圣上说话呀。 我只是在告知你最后一遍，免得你以后悲痛欲绝。 他稍稍往后退开，审视地看着薛远。薛远人高马大，剑眉入鬓，五官暗含锋利，装得起斯文，似笑非笑时更是匪气浓重，这已然有了让人倾心的资本。更何况薛远不止如此，身材绝了，前途敞亮。 这样的人要想找个陪他一辈子的知心人，怎么能找不到？ 薛远的神情微微缓和，但还是吓人的厉害。他将顾元白的脑袋按在胸膛之上，凶神恶煞的道： 睡觉。 行吧，睡觉。 顾元白，你当真没有对我的心意吗？ 有。你 睡觉。 午睡醒来之后，顾元白拿到了孔义林代写的信。顾元白看完之后分外满意，他再润笔一二，便盖上了他的章子，让人快马加鞭往西夏送去。西夏二皇子敢设局利用顾元白，顾元白也打算回报一二。如今西夏老皇帝还未死，他便让李昂义这登基之路变得更加曲折艰难一些，算是他的诚意了。等李昂义忙完国内的一地混乱之后，扶桑和大恒的沿海开战也已开始。李昂义自比愚人，鹬蚌相争之际，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。 只看最后是愚人得利，还是黄雀在后吧。 顾元白齿尖一动，咬了一口唇肉，刺痛一闪而过，眼中更加清明。 朕会给李昂义足够的时间，让他将皇位坐稳，让他将军权握在手里。等李昂义将西夏焕然一新之后，朕再接手这崭新的土地。李昂义，是你会输还是朕会赢呢？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